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张惠妹众多的好歌当中的一首非常突出的《听海》。这首歌的词曲唱俱佳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，这时呢，涛声传来，一下子情绪就决堤了，分不清楚是海哭还是自己哭。词作者林秋离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是带着几位年轻的姑娘去海边看日出。他问他们，你们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都想着一些什么呢？其中第四个女孩说，我想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于是林秋离就以最后这个问答创作了这首歌的词。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诞生于1997年的《听海》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。清醒

初就不忘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承诺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 人与人的相遇是一种缘分，琢磨不定，尤其是与爱人的相遇呢，更是充满着未知与期待。孙燕姿的成名作《遇见》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对于将要遇见的那个他的种种的猜想。话说1993年3月的一天，中国音乐文学学会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汪小林突然文思泉涌，一股激情在心头激荡，他情不自禁地抓起了笔，一气呵成地写道：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，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，不知道他为什么掉眼泪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笑开怀。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，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，不知道他为什么闹渣渣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发呆。这就是日后红透了半边天的《女孩的心思你别猜》，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。这首歌先有了词作，后来呢1995年刊登在流行歌曲上呢，被著名的音乐人宋金看到，